问这些坐在我们前面的，看他们学到什么。好，你也是很震惊哈、哦，虽然记不得那么多，但是他们都把每个人学习的重点都把分享出来。好，以诺，为什么犹大不能悔改？因为他什么？你刚才跟牧师讲哈，因为什么？他来到，他说他来到人的面前，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哦、你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神的话是随神，是要做什么工？然后我问 Rebecca 你需要什么？我说那个思念那个心。所以每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他听的。所以这些就是慢慢的种子撒在他心里，圣灵会浇灌，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做父母的要常不要灰心，你可笑我说了100遍他没有反应，你不知道他神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跟他说，跟他分享，大来教会。好，你不大来教会，以后他不来教会，你就知道那种心如刀割。明白吗？他要来带他来，你不想来你也要带他来，因为他要来。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其他的孩子他们就可以把那些重点要抓住，就很够了。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more than enough。 好，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真悔改。好，打开这个绿色的好，真悔改，把名字写下来，把你写到你的名字来。 It's almost break. Yeah, I'm going to have break very fast. Very soon, very soon. 这是小孩子吗？ 对。 我说一句啊。 Hey, what do? 哦，你说。 诺，今天早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起来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昨天我们学习的核心重点。他说。他说：“昨天牧师说了，要将我们的心思念，悔改是要将我们的心思念。 所以感谢主。所以这总是会影响到他，他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不是我们人认为的悔改，是圣经要的悔改。好，谢谢建筑弟兄分享。好，来打开第四页，打开第四页。好，用。”1分钟30秒，写下什么是真悔改。Children, write down what is true repentance. What do you think? What true repentance is?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如何评估已经学了假悔改哦？现在我如何用什么准则来评估一下真假？真悔改跟假悔改，我如何去评估？你大概想一想，然后写。Did you got a copy? Oh, good. Write down your name, please. 好，大致上都写好了哈，再给多少15秒来。好，可以了，时间到。好，你们看看这个，你们。我们大家自己所写下来的，待会我在教的时候，你们回去做一下，做个比较，就看到我本身还没有被学，还没有被教导跟教导过后，我的想法跟圣经想法有什么区别，然后如何去纠正我这些不应该有的错误的想法，要把错误的这些想法要丢掉，然后才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慢慢才可以成长在基督里。好。我们会有十分钟的休息，但是休息之间呢，在休息之前，我这里有两组问题要问大家哦，准备好来，你们翻开手册。手册的第五页，手册第五页。好，你们要把答案写下来。Turn to page 5. I have 2 groups of questions, 有两组。第一组有一个问题，第二组有三个问题，总共四个问题。我刚分出来，因为我有我的原则。因为第一组是属于有关时间性的这个悔改，第二组的是另外一个基督徒想要悔改。好，两组，第一组只有一个问题。好，你们听清楚，先不要纠结，说牧师你这个是怎么样，你先听我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想了过，就把答案写下就对了。好，第一组 ，ready， 准备好了吗？还没有哈，准备好了吗？ Okay. 好了啊，来第一组的只有一个问题：基督徒需要有多少次的悔改才算是真悔改？基督徒需要有多少次的悔改才算是真悔改 ？How many times does a Christian need to repent to be truly repentant？ 需要多少次？你把答案写下来，我待会给你们答案。所以你把你们答案写下来，待会我给圣经的答案给你们。写好了哈。好，这是第一组啊，这个有关多少次要悔改，要悔改多少次才算是真悔改？好，来第二组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先不要去去 纠结， 对，先不要去纠结到底这个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我是说基督徒啊。我现在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来到基督徒了哈，因为我们谈到真悔改，基督徒能够悔改吗？基督徒能够悔改吗？能够还是不能够？ 能。 好，写。 What's the thing? Can a Christian repent? 基督徒能够悔改吗？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准备好了吗？好嘞。基督徒能够有真悔改吗？基督徒能够有真悔改吗 ？Can a Christian truly repent? Christian? 能。 Can a Christian truly repent? 基督徒能够有真悔改吗？ 能。 好，我停五秒，你们想一下你第一跟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先 ，before 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问题。我给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不可以去取消哈，不可以去undo你们写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 能不能？ 好，我要你们这时候在反思。I say I make you to learn. I'm not here to teach, but you to learn. 你要去思考。第三，这个问题啊，基督徒唯独借着圣灵才能够有真正的悔改，对还是错？基督徒唯独借着圣灵才能够有真正的悔改，对还是错？ 对。 Can a Christian truly repent only by the Holy Spirit? 好，写好了。好，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答案。其他的第二组的，我们会谈到很多真悔改的事情，你们大概可以知道那个答案。但是我们先解决基督徒要悔改多少次才能够算去真悔改，要悔改多少次，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悔改多少次。圣经有没有讲要悔改多少次？多少次？ 七十 次。七十次。 depends. Undefined. I don't know. Ask God. Okay. 来，确定吗 ？Depends. 看圣经来。 那你好好的弄只小一次。 一次。 嗯，弄好好的。 Okay, 好好的一次。啊，他说好好的一次对吗？ 对。 他的 understanding 是要好好的一次，对吗？ 对。 We love you. 好好的一次。 好好He get the point. What is true and false? 这个我要带进的信息很重要。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基督徒要抓得很准。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要分出来。因为魔鬼就是要帮我们搞糊涂，这是他的工作。好，来翻开圣经。Okay, turn to the Bible, children. Mark.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讲完这个我解释一下，我们就可以有 10 minutes break， 我们又再吃了哦。Eat and drink。 一章十五节。 好，轮到哪一张桌子要念神的话？来，到谁了？应该是 Joshua 那个 table number 6，是谁要念？这是到谁？ 一章十五节。 好，你给我们念两遍中文的来。 说是欺瞒了神的国子们，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说是欺瞒了神的国子们，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好，谢谢你。好，来，我请Jacob， can you read Mark chapter 1 verse 15 in English？ And saying 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repent and believe in gospel. Okay, thank you. 好，Joy, do you think you can read for us? Joy, is that possible? Yeah. Yeah, please. Oh, great. Can you arrive and read for us? Verse 15. Yep. Yes. And saying the time is fulfille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Repent and believe in the gospel. Good， 好，你知道吗？现在小孩子开始可以懂得比较快翻圣经哦。 是。 哇，这个很安慰，是安慰。现在这孩子呢，就慢慢一个个可以慢慢的熟悉翻圣经，这很好。不要给他们小孩子太多习惯用手机哈、哦，给他们翻圣经，翻圣经时常把圣经放在身边。好，来，热情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要解释基督徒应该要悔改多少次才算是真悔改。好，我们先看第一组的，有两组的经文，看原文。好，第一个哈 ，the time is fulfilled， 满了。然后还有神的国近了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fulfilled and near。你们把它牵起来哦 ，near。好，有两组很重要的原文哈、哦，这里和文法，一个是满了，日期满了，就时间到了，然后一个是神的国近了。这两个呢， 如果在希腊语里面它出现这个文法是 perfect tense， 这个 perfect 不是英文的 perfect tense， 这 perfect 是希腊语的、perfect tense。我中文我今天查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翻译。那不是 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是它是完成式，但是它又是现在完成式。那只有希腊语有这一种的文法。我们学英语就是现在是过去式有吗？将来式没有了。好，这一种的希腊语呢，它这个文法很特别。耶稣当时候宣告说，热情满了。神的国进了，是说当时刻他一讲出来就是满了，神的国进了已经发生，然后但是他这个的果效，我们说那个 implication， 他那个 implication 师母说存到现在，要改一下，存到现在还会继续存下去，继续下去，没有止境， no ending， 所以他不会成为过去，所以只有这种文法能够展现出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到了，但是这个时间不会过去，它会继续下去，不暂时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人数满了过后神才做事情。所以呢，你看耶稣基督一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说我爱你们，因为我告诉你们审判几时开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刚开始讲的时候，一直到启示录讲的是话语是比较严厉，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们是说，我们认为旧约的 上帝很残忍，新约上帝比较爱，错，是比 the other way around， 旧约的上帝很有爱恩典跟怜悯多，但是真正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就是说已经 final，你再不悔改没有时间了。所以为什么时常听到你们有耳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尤其在启示录。好，这个是 perfect， 满了，神的国进了。你是说什么？吃喝玩乐吗？悔改。好，这是第一组原文 perfect tense。 然后第二组，悔改，信福音， 是。 哦，这两个，它的原文的文法是 present， 就是现在时态，现在时态，现在时态 ，present 就是 ongoing。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所以一句短短的经文，如果出现很多的动词，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如果你会原文，你知道它有很多动词在里面，是说这句话很重要，这个经文很重要。所以读学原文就有这个帮助我们去理解它的那个信息重要到什么地步。所以悔改是 present， 就是现在时态，信福音是现在时态，是 present。 好，这两件事情耶稣说的，要悔改，要信福音。所以基督徒要悔改多少次？可以停吗？可以算多少次吗？ 天天悔改， 每天天悔改，时刻每一个时刻都要悔改。我们那时刻悔改归向神，那个是第一步。有些人认为是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我那天我举手了，然后我也签字了，我们有那个什么一张卡，然后我写下我的得救日期，指的是哦我好了，我够了， I done my part， 哦我可以上天堂了。Wrong， 那个是个开始， 要悔改， 每一天都要悔改，每一个时刻都要悔改，到几时？直到耶稣基督把我们接走，直到或者说耶稣基督再来，一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接走，二是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带走，不能停。 The moment we stop to repent, the moment we are not repentant. 这是假的，悔改是不能停止。所以多少次？无限量 ，unlimited， 不知道多少次，只是持续不断。原文讲得很清楚，就 present， 就是没有说多少次，有开始，但是不会有结束。所以要悔改，那第一步。然后第二个，你们当悔改，信自己，对吗？不是，信什么？信福音，不是信自己，不是信人，信别人，信教会，信牧师，不是信福音，清楚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要做什么？神先讲，我的热情满了，我的时间到了，神的国要降临，要悔改，信福音。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属性如果在经文出现很重要，神的作为如果在经文出现很重要，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好，悔改是持续不断。 As long as we live, we need to repent.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悔改，不能停，一刻都不能停。每一天晚上给自己做一个反省，我今天有没有过悔改的生活？我有没有做悔改的生活？我今天有没有悔改？如果那一天我没有悔改，我就要想，就说我今天完全没有犯罪，思想里面是很圣洁的，心里面是很清洁的，行为言行举止每一句话全部都是合神心意的，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可能吗？你们想什么？嘴里面一句话都是很干净的，思想里面是很清白、很 pure、很 holy， 每一天都是 holy。 可能。 所以就是因为不可能，需不需要悔改？需要。 有可能。那个人已经 痴 呆了， 痴呆了，你把我吓坏了。好，我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有十分钟的 break， 然后我们过回来，我们再学其他。好，来十分钟小休。